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2018年已经过去了快六分之五了，没剩多少了。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，有很多歌坛上的失踪人口，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新消息的一些艺人，他们呢纷纷通过作品或者是综艺节目宣告了自己的回归。不过呢，也有一些人在这一年决定结束自己的演艺工作。之前我们说到了王杰，那除了他呢，还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哈，就是费玉清。那么前一段时间呢，他在网上发表了一封亲笔信啊，手写的，说呢自己因为双亲过世，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前进的动力。他呢将会在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终止自己的演艺工作，就此隐退。那么今年呢，费玉清老师已经63岁了，演艺生涯46年，在这期间呢为无数的听众留下了诸多经典的好歌。那么喜欢他的朋友和业内的这个同事也会尊称他一声小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就是小哥费玉清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聊天吧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。 可能呢很多朋友并不清楚，费玉清并不是他的本名，他的本名叫张燕婷。燕呢就是下面三撇那个燕，上面一个立哈，左边还有一撇。婷呢就是凉亭的亭。那费玉清这个名字呢，只不过是他效仿姐姐费贞玲给自己取的一个艺名。那么他的姐姐呢非常喜欢乱世佳人当中的费雯丽，后来出道的时候呢就效仿了这个名字，给自己取了费贞玲这个艺名。因为是费贞玲帮助张燕婷进入歌坛，这姐弟俩啊互帮互助，所以说呢他就用了姐姐艺名当中的姓氏给自己取名叫费玉清。很多人都知道费玉清还有一个哥哥叫张飞，但是呢不是三国里那个张飞，是草字头一个是非的飞。张飞呢也是艺名，但是呢姓氏没变，只改了一个名。这姐弟三个人呢从小能歌善舞，因为他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做明星梦，所以说呢张家三姐弟从小开始在妈妈的影响下就学习唱歌跳舞，然后呢参加比赛。你看这是言传身教哈。好吧，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的是费玉清的一首经典歌曲《南屏晚钟》。 听到了南屏钟，南屏 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中。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了树摇动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。我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到了南屏钟。南屏晚钟， 南屏晚钟来自费玉清。其实呢，小的时候这姐弟仨人呢没少因为唱歌闹不愉快，尤其是费玉清跟哥哥张飞。相对来说呢，姐姐的年龄会大一些，而且呢很早的时候就外出工作，对俩弟弟特好，经常给他们零花钱什么的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张飞就跟费玉清较劲儿，俩人就比着干嘛呢，给姐姐写那些肉麻的纸条，目的就是看谁能从姐姐那儿要来更多的零花钱。而且那个时候呢，费玉清喜欢哼唱黄梅调，而且呢他能完整的唱好几个曲目，所以说有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是吧，父母呢都让他们来表演。而张飞呢在唱歌方面就弱一些，他的特长是啥呢？说评书。能说一个题外话，如果说不纠结这个飞是哪个飞，说张飞说评书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这个和谐感是吧？但是这个说评书呢不太便于在客人面前表演是吧，而且你说完这一回呢，那后面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风头都是费玉清在出，这就让张飞心里不平衡。不过呢费玉清对于哥哥还是很用心的。有一次呢张飞发高烧，他们父母那个时候呢正在打离婚的官司，根本也顾不上孩子们。那么费玉清呢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就拔出了这个浴缸里的温度计给哥哥量体温。诶，从那以后呢张飞对于费玉清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。接下来听歌，来自费玉清的《你是我永远的乡愁》。 再相逢要多久，我宁愿走回头，眼泪如果不能流，往事还有谁会说？再等待多少年，梦才能找到岸，云烟如果不会散，哪有地久和天长？何年何月才能算是天荒地知道，爱也知道，人间却等不到，多少痴狂才能算是无望年少，相思心原来都为你。 再相逢要多久，我宁愿走回头，眼泪如果不能流，往事还有谁会说，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找到，云烟如果不会散，哪有地久和天长，何年何月才能算是天荒地老，梦知道爱也知道，人间却等不到，多少痴狂才能算是无望年少，相思心原来都为你，今夜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，明月依旧，容颜依旧，因为有你才有永远的乡愁，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，来自费玉清。其实呢，单就唱歌这事儿，张飞对费玉清呢也产生了很多影响。年轻时候的张飞呢是很喜欢摇滚乐的，自己就搞了一个乐队，整天干嘛呢，模仿猫王，因为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猫王嘛。费玉清呢也因此接触了很多国外的流行音乐，不过呢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啊浪漫一些优美一些的歌曲，毕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。那个时候呢他开始读琼瑶，以至于刚出道的那几年唱的歌呢都是非常浪漫的那些情歌。其实话说回来哈，到现在为止，除非一些特别的这个配唱和选唱，那基本上费玉清唱的都是很舒缓的歌，是吧？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晚安曲。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送走这匆匆的一天，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，应该忘记的莫再留恋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珍惜你锦绣的人生，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，晚安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我那美好的前程，珍惜你锦绣的人生，愿你走进甜甜梦想， 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， 一号新家999，装修家不一样，别墅设计服务，颜值不将就，给您喜欢很久的家。一号新家999，装修家不一样，大牌环保主材，品质不妥协，给您期待已久的家。一号新家999，装修家不一样，超高性价比，品味不一般，给您回报长久的家。我是一号新家，400-876-4888，400-876-4888，999装修家不一样，活动详见店内。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咱们来聊小哥费玉清。小文说，太多的人放不下辉煌过平凡的生活，真的好喜欢小哥的歌声，祝小哥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活得更精彩。壮壮也说，真的喜欢小哥，尤其是小哥跟莫文蔚共同演唱的《当你老了》，真的好喜欢听，让人感动。现在呢，我们上网去找这个费玉清的一些资料啊，上面都会写他是1973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，但其实呢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靠唱歌谋生了。那最开始呢，他是先通过姐姐的关系，在台北最著名的夜总会里唱开场曲，那由此呢，也就开启了他在酒吧驻唱的生涯。后来呢，才参加了歌唱比赛，拿到了第四名，这样的成绩进入了歌坛。但是呢，还没等他大展身手，就要去服兵役了。两年之后呢，再回到歌坛，发现啊，以前堆积的这样的人气都没了，变成了空气。那么说到这件事情呢，有一个人就很得意，谁呢？还是他的哥哥张飞。因为当年的张飞想要闯荡歌坛，但同样是因为服兵役没能实现。回来之后呢，发现弟弟居然已经成为了歌手了。好吧，这哥俩真是有意思。接下来分享来自费玉清的歌，但是是他翻唱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真的好想你》。 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追月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？月亮下天气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灿烂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哟，也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心。 真的好想你，来自费玉清的翻唱。费玉清参军回来之后呢，向他伸出援手的不是别人，还是自己的姐姐。那么在姐姐的帮助之下呢，他签约了唱片公司，并在1984年以一首《梦驼铃》一举夺得了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手。 后来呢，每一次谈到很多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，费玉清都会提起自己的姐姐。有一次呢，他在南京举办演唱会，跟歌迷互动的时候，他还很动情地说道哈，姐姐呢为我这个弟弟付出了太多，我演唱会一切得到的嘉奖和荣耀都有他的一半，他为家人也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其实呢，光靠姐姐的扶持，费玉清是无法取得今日辉煌的，是吧？毕竟呢，姐姐只是帮他打开了这扇大门，打开文化之门，能走多远呢？还是靠他自己。费玉清呢是深知这一点的，所以说呢，一直以来他都是非常珍惜每一次的机会。那么刚刚签约公司的时候呢，唱片公司每一年都会组织演出，每一次呢他都是积极的去筹备，同时呢还要保证不耽误其他歌曲的录制工作。那么刚开始的时候，哎呀，经常白天黑夜的这样连轴转，但是呢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有这么多经典的歌曲流传至今。那么上半段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费玉清的获奖作品《梦驼铃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。 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您好，549-8号报人为您服务。 哎喂， 哎喂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 啊，我那个车哈出事儿了，可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。 不好意思，倒鸭子。 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。 啊，好，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？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？ 哎呀，我叫你客了，倒鸭是个什么物体？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。 好的先生，好的先生，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，是这样吗？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，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 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他低了头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，今天白天云量增多，天气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，气温下降比较明显，大家出行要带上雨具，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转晴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低气温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，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，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湘云录，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聊小哥费玉清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聊天。那新希就说了啊，听说过费玉清的情感经历，看了信之后呢，也搜了他的家庭生活，忽然觉得或许这个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《千里之外》能够被他唱红，还真的不是偶然。他唱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吧。废品堆里的太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名字。他说我也喜欢《千里之外》，而且呢，才通过这样的歌认识的，这应该是打错了哈。他说通过这样的歌才认识的费玉清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呢，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一本正经、深情款款的人，结果后来看了他的好多视频，特别是主持的内容，才发现原来歌手费玉清和主持人费玉清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不过呢，像他这样懂得放下身段，敢于放低身份来取悦观众，好像才真正是正道，能够赢得大家的喜爱。刚才呢，我们的听众已经提到了哈，费玉清呢，除了这个歌手身份之外，他还有很多的身份，其中一个呢就是主持人。但其实呢，他能够在歌坛取得成就，很大一部分的功劳都是因为他当了主持人。那么那个年代的综艺节目呢，跟现在不一样，方式呢多种多样，而且是以游戏为主。当年呢都没有综艺节目这个概念，他主持的那些节目呢都跟音乐是密不可分的，大部分环节呢都是唱歌表演，包括后来费玉清和张飞共同主持的《龙兄虎弟》。当年呢这两个人凭借这一档节目获得了5次金钟奖。节目当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环节，一个是模仿秀，还有一个是模仿情景歌舞。那么现在咱们在网上搜到的费玉清早年模仿其他歌手的视频，基本上都出自这个节目。那么这些在舞台上的表演，对于他训练演唱技巧还有树立台风，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一起来分享费玉清独唱版本的《千里之外》， 过去呢，我们都是听到了这个周杰伦和费玉清合唱版本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独唱版的《千里之外》。 悬崖，风里如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那薄如蝉翼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白，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。你从雨中来，诗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芙蓉水面采，穿行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我去成空白。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那薄如蝉翼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陪伴。沉默年代或许不该，还要面对 千里之外，来自费玉清的独唱版本。其实呢，费玉清真正来到内地发展，在内地走红，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首《千里之外》。我们都知道，这首歌最初是费玉清和周杰伦共同演唱，因为周杰伦的妈妈叶惠美是费玉清的歌迷，所以说呢，周董特意邀请他来合作。在之前呢，尽管大家都知道费玉清，而且也知道他唱过很多著名的歌曲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人气不太高。因为当年的信息不太发达，现在呢，大家想听歌是吧？打开手机软件，哎，就能听到。那么那个年代呢，在台湾歌坛的作品呢，能够传到内地，基本上就是通过两个方式，一个呢是内地歌手翻唱，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晚会来演唱。那么费玉清呢，在内地的演出也不多，《一剪梅》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，都是通过别人翻唱传播开来的。不过呢，他在歌坛上的地位又高，又当过这样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吧，有很强的综艺感，而且呢，他在音乐方面也比较放得开，什么样的歌他都敢去唱，所以说呢，正式来到内地发展之后，很快就取得了成功。那么当年呢，很多跟费玉清同时期的主持人呢，都想来内地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但是呢，能像他一样取得成功的真没几个。 在台湾呢，既做歌手又当主持人的有不少。过去呢，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吴宗宪啊、陶晶莹啊、庾澄庆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到了内地之后呢，能像费青一样在综艺和音乐之间自由转换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。一起来分享费青的歌《一剪梅》。 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，天地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。 一剪梅来自费玉清。依然爱说，从一剪梅开始，我妈就非常喜欢她的歌。我妈经常说我五音不全，但是听她的歌心情愉悦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经常用零花钱给妈妈买费玉清的磁带。后来呢，家里有了 DVD， 我参加了工作，就用工资呢给妈妈买费玉清的碟盘。碟盘这个词啊，好吧。她说如今妈妈的电话铃声依旧是一剪梅。不管费玉清还要唱多久，我跟妈妈都会一直喜欢她的歌如初。费玉清呢，能够成为这样的歌坛常青树，跟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。她呢，在很早之前就说过，能够做到100分的自己绝对不能做90分。那么就从唱歌这事儿来看呢，费玉清是真的做到了，唱歌、选曲、穿衣服还有保护嗓子的几乎同样都是苛求完美。从出道开始呢，费玉清就一直在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从来不泡吧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为的就是保护嗓子。他呢也不去喧闹的场合，因为怕什么呢？对耳朵不好，影响听觉的敏锐度。甚至呢，饮食方面他也格外注意，不敢随心所欲的吃麻辣火锅，也不敢吃这样油炸的食品。美食呢，对于他来说固然有很强的吸引力，但是相比之下呢，唱歌更是他的挚爱，所以说呢，他才要约束自己，害怕放开了吃啊，自己这样的嗓音真的就会失掉保持这么多年的水准了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费玉清的《昨夜小楼又东风》。 昨夜小楼又东风，春心泛秋意上心头，恰似故人远来再乡愁。今夜月稀烟朦胧，低声叹呢喃望星空，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。轻轻叹乃愿，轻轻唱离愁，洗尽铅华终究染懵懂。轻轻叹烦怨，轻轻唱离愁，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。昨夜小楼起东风，珠帘翻婆娑湿衣袖，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。今夜月稀烟朦胧，低声叹呢喃望星空，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。 昨夜小楼又东风，来自费玉清。那么如今的费玉清选择隐退，不是因为岁数大唱不动了，虽然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至今依然活跃在歌坛上的人呢没几个比他大的，但是呢实力依旧不减当年。真正让他考虑告别舞台的还是因为家庭的缘故。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也提到了，费玉清三姐弟从小就是受母亲的影响才喜欢上唱歌的。后来呢虽然说父母离婚，他也一直跟妈妈住，费玉清的妈妈对他非常的好。母子之间呢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次呢妈妈要出去打牌，但是费玉清呢在睡觉，他就不敢去了，一直等到儿子睡醒。那么醒来之后呢，费玉清以为妈妈已经打牌回来了，但是妈妈就说，我真不敢出门，害怕如果家里出什么事儿，没人叫你怎么办呢。当时呢费玉清岁数不大，但从那以后呢他就立志要对妈妈好，当个孝子。不过呢2010年的时候妈妈病逝，那段时间的费玉清的状态就非常不好，很久没有出门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心态调整好。从那以后呢他就减少了工作，留出很多时间去陪伴父亲。不过呢在去年的时候父亲也走了，那个时候呢费玉清就已经产生了结束演艺生涯的想法，但是呢因为工作安排已经排到了2019年，所以说呢才会选择出现在这个时候宣布自己准备要离开。一起来分享费玉清翻唱的歌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新鸳鸯蝴蝶梦来自费玉清。刚才我们说了费玉清对于家庭非常看重，那么家庭对于他的影响也很大。